罗先中等学院圆满竣工并交付使用。中等学院建立在罗津地区东明洞，颇具特色，拥有一座有实现多功能化和信息化的教室和实验实习室的三层教学楼、宿舍、室内体育馆和食堂等，教育条件和生活条件齐全。竣工仪式在3月1号举行，由罗先市党委员会委员长林金万、有关部门干部、学院教职员、院儿建设者和罗先市劳动群众参加。仪式上，讲话人强调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总是为院儿操心，罗先中等学院是母亲党把两位伟大领袖深切的关爱和恩情也都合起来提供给我国儿童的温暖的摇篮。竣工仪式结束后，院儿们在亲切的祝贺下进入了学院。